今日我哋嘅经文咧就系记载喺箴言23:22。啊，经文好短啦，咁咧我读一次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，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。咁我哋今日咧好高兴咧，我哋仍然请到梁永善牧师喺我哋当中去正道。佢要分享嘅题目系母亲的叮咛。将时间交俾梁牧师。 好，咁咧就好开心咧，可以同大家一齐嚟分享啦。咁咧就今日系母亲节啦。咁母亲节咧就我好相信好多人都好重视嘅。所以今日本来完咗之后，我哋要查经噶嘛，但我哋冇喎，因为个个咧都要去做嘢，同埋要同母亲庆祝喎。咁啊，六月嘅时候会同大家一齐嚟带去分享。啱啱嗰个礼拜咧，第三个礼拜就系父亲节喎。咁我就问啦，使唔使咧继续嘅嚟带去查经啊？因为父亲节，咁我话唔紧要噶，可以继续查经嘅。咁即系话咧，父亲系被轻视咯。咁又冇得好講嘅，因為有陣時我哋男人都係衰啲嘅，咁咧少啲同仔女溝通啦。咁同埋特別母親係偉大好多嘅，因為母親始終咧懷孕嘅時候啦，咁係辛苦好多噶嘛。咁亦都咧，因為媽媽咧嗰陣時喺家裏邊咧，多數陪伴自己啲仔女，所以仔女往往會同媽媽嘅關係咧就會好啲嘅。不過咧，就下一次分享嘅時候咧，我啲男人都要檢討一下嘅。點解咧？我哋有陣時可能係被輕視咧咁樣。好啦，有多好偉大嘅母親嘅，你見到有一個嘅媽媽咧，佢喺國內，佢個仔個肝有事喎，佢好想捐個肝出嚟。咁啊，但係點不知咧？醫生就話：各位唔係喎，你嗰個脂肪好多啊，你幫唔到個仔嘅，你個肝唔得嘅咁樣。咁於是媽媽點樣咧？每一日行10公里嘅路去減肥，咁咧行咗211日，結果咧就好神蹟地咧，嗰啲脂肪肝咧冇曬啊！咁咧所以咧行路咧都係好嘅。咁我成日都話我唱緊鄧麗君嗰首歌，大家知唔知係咩歌啊？就係、是《漫步人生路》。我希望每日行1萬步嘅，但係嘛行唔到啊，成日都係行咗幾千步嘅啫。咁原來佢減輕咗自己嗰個嘅體重，就幫到自己嘅孩子，好偉大嘅母親。但係唔係每一個母親都咁偉大嘅。有啲母親竟然會利用自己啲仔女嚟帶去牟利啦。當年我喺香港住嘅時候咧，因為住新界區啊，咁咧就好近，即係深圳啊、羅湖嗰邊。咁啊，見到好多媽媽會有陣時咧，特登叫啲仔女喺個背包裏邊啊、書包裏邊咧，藏住一啲嘅手提電話啊，或者一啲嘅物品啊，然後運上去中國大陸裏邊咧，咁就嚟帶去攞即係啲嘅費用嘅，可以好似呢個媽媽逼4歲嘅女嚟帶去走私120萬嘅現金喎，120萬絕對唔係細嘅數目，係咪啲錢都好厚啦？原來為咗賺200蚊。咁當然你記住嗰個4歲嘅細路女應該唔會被人告嘅，但佢一定會有記憶嘅。當佢大個嘅時候諗翻起，點解媽媽竟然利用我嚟帶去賺取金錢而唔顧我咧？佢就會好唔開心。甚至如果大家都記得喺香港咧，有啱有一單嘅案件啦，有個做爸爸嘅虐殺咗自己5歲嘅女，令到8歲嘅仔受著身心嘅傷害。那個繼母都是這樣來帶去虐待這個小孩子，結果呢他們就是判終身監禁，是令人來帶去法治。所以今天會跟大家從聖經裡面來看做父母應有的責任是什麼。箴言第1:8-9說到，我兒要聽你父親的訓悔，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，因為這要作你頭上的華冠，你項上的金鏈。原來我們做父母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，就是好好地教導我們的兒女。箴言往往有一句說話是令到我們誤解了的，大家最熟悉箴言那句說話是什麼？教養你的孩童從小你要認識神，以致他到老都不偏離，是不是？兒童教育是很重要的，絕對沒有錯。但是我們不只是在小孩子的時候教他，到我們大個了，我們的兒女甚至成家立室了，我們都要去教導他的。縱使我們的兒女已經成長，甚至你有孫了，但你做爸爸或者媽媽的責任呢，是不會因為他們大了而改變的。 咁你要有教育佢哋，佢聽唔聽另外一回事，但係我哋有責任要去教導。我哋就會睇睇箴言裏邊做媽媽嘅點樣去教導兒女。你就發覺到原來唔係淨係教細蚊仔嘅，係成年人都要教導嘅。好啦，不如我哋揾人咧同我嚟讀呢一段嘅經文好冇？咁樣咧就等我可以咧嚟帶去飲水。箴言第一章十一到到第十九節，Alex 同我讀好嗎 ？Alex。 OK， 好。孩子啊，惡人的引誘，你千萬不要上當。如果他們說跟我們來吧，一起去伏擊那些過路的人，到時候我們就橫財到手，金銀滿屋了。孩子啊，你千萬不要跟他們同流合污，決不可與他們為伍。謀財害命的人，終必因錢財喪命。 事實上，今日有好多人咧，就好想揾快錢嘅。咁咧，有啲人就會嚟帶入去引誘一啲嘅特別年青人，你嚟帶入去揾快錢啦。咁事實上呢個係真嘅噃。好簡單，舉個例，最近有一個嘅案件啦，就係呃人哋嗰啲嘅錢啊，打電話去呃人啦，唔知好奇怪都有人俾人呃嘅喎。但係原來咧，最年輕嗰個只係十幾歲嘅啫。當然呢個唔係主謀，但係會係同流合污。咁啊，好真咁講，你要打工每個月嘅人工其實可能唔係好高，但你打劫咧，唔係打工係打劫，可能短短兩三分鐘，你就可能攞到咧嗰啲嘅金銀珠寶，可能咧值幾百萬嘅喎。喂，你幾辛苦先揾到幾百萬？但係啲人可能係兩三分鐘就揾到㗎啦。咁啊，香港咁啊，理工大學做嗰個調查，佢一個人要成功嘅時候要點樣咧？就一定係要貪錢、貪慕虛榮，呢個就係你自負之道啦。即係你能夠有呢種嘅貪錢嘅心，你就會有呢個嘅動力，好可悲。咁啊，做過一個調查，咁有啲嘅年青人咧就覺得，哦，如果我賣一啲嘅色情光碟啊，咁啊收取一啲嘅費用啊，或者咧嚟帶去甚至出賣自己嘅身體啊，佢覺得冇問題噶，揾錢咪得咯。笑貧不笑娼啊嘛，中文都有咁講噶啦，係咪先？你得你咁多咧咁樣，咁我成日都講一句説話咧，提醒啲人，有啲啱有啲錯嘅，錯咗唔緊要，最緊要改改就得啦。後邊嗰句係啱嘅，改過係得嘅，但係錯咗唔係唔緊要嘅，係好緊要嘅。有啲嘢你係揾唔翻嘅。我喺香港嘅時候就好關心嗰啲吸毒嘅人，我會做。即係戒毒嘅工作，有啲嘅少女為咗要揾快錢出賣自己嘅身體，後屘當我哋改過過嚟嘅時候，佢唔會再犯呢個錯，但係昔日嘅傷痕咧係永遠抹殺唔到嘅。咁所以我哋要好小心。好簡單，有幾個嘅人咧嚟帶去打劫紅磡一間嘅金鋪喎。咁樣咧就好快啊，短短幾分鐘就已經搶咗唔少嘅錢。咁咧就睇翻嗰啲嘅 CCTV 咧，警察以為係嗰啲慣匪嚟嘅，但係後屘竟然咧發覺到咧呢啲賊竟然係讀中三、中四嘅啫，係粉嶺嘅。咁啊，佢哋咧就分到20,000喎，每人有20,000。你諗一個中三、中四嘅細路仔有20,000係好犀利噶嘛？於是咪好豪咯，就請啲同學嚟帶去食嘢啊，唱卡拉 OK 啊，仲講自己點樣威啊！哇！啲同學知道原來打劫揾錢翻嚟，好驚。於是話俾屋企聽，屋企就報警。於是拉咗佢哋。個女仔就讀中三，即係咧大概係15、16歲到嘅啫。所以今日聖經裏面教導我哋要教導兒女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乜嘢咧？唔好嚟帶去犯法，唔好做啲為非作歹嘅事。雖然呢啲事好可能係帶俾你眼前嘅利益，但係絕對唔會嚟到久享嘅。真係不義之財永無久享。所以今日我哋要教導兒女嘅係要點樣做呢？就係要嚟到係去行合法嘅事。第二方面就係千祈唔好羨慕啲惡人。學到你不要無故與人相爭，不可羨慕強暴之人。更不可盲然效法他們。那為什麼呢？就是喂，出來哈哈霸霸那些呢，有時候很威風，吃東西不給錢，是不是？哇，打你一下，這樣，那就很惡。 咁有啲人俾人蝦完之後咧，但係自己都好想咧嚟到去蝦人喎。好簡單舉個例，當我讀中學一年班嘅時候，咁啊因為中一咧，咁我哋梗係最近嗰個嘅地下啦。咁啊高年班梗係咧就高層啲啦。一到小息嘅時候咧，我記得我衝出去打籃球啦。咁我中意打波啊嗰陣時。咁啊點不知咧？冇幾耐咧，就中午嗰啲走落嚟啊，就話走啊！呢啲咁嘅低班同學走，等我哋打啦咁樣喎。咁樣咁我哋嚟將我打先咯。哇！我間名校嚟噶，但都有惡人喎，就俾人哋打咗我一錘，打落地下。哇！好慘啊！咁啊，跟住蝦爸梗係好憎佢啦。但到我中午嘅時候咧，我走落嚟嘅時候，都同啲師弟講：喂，俾師兄打先啊嘛！有冇噶？大把機會俾你打啦！我哋仲得一年，你就冇得打噶啦嘛！走啦、啊、咁樣。原來有陣時咧，我哋係會點啊？唔中意嗰啲惡人，但係有陣時我哋又會點樣咧？我哋自己會做惡人。所以你見到好多嘅後生仔咧，往往係會做啲咩咧？就係做埋曬嗰啲咧，即係同黑社會走埋一齊啊，哈哈白白嘅事。所以我哋叫佢千祈唔好嚟到群呢啲惡人。好啦，以下呢段經文咧就好清楚俾我睇到，唔係淨係教學生，係教成年人。你仔女大個都要教佢噶。好 ，Alice， 你可唔可以嚟到同我哋讀呢一段嘅經文 ？OK， 雖然嫖妓只需要一塊麵包的價錢，但是娼妓卻使人付上生命的代價。 你絕對唔會教個小學生唔好嫖妓啊，咁樣係咪？你係會啲仔女大個嘅時候，特別啲仔啊，你要教導佢。箴言嗰度好清楚講，你付上嗰個金錢嘅代價可能係好低，但係卻係可能傷害你一生嘅。香港仍然有一張嘅報紙咧，係有呢一啲嫖妓嘅廣告嘅，喺啲小嘅廣告裏邊咧，咁唔好意思，你睇唔到咧，我蒙咗佢嘅。咁樣咧，個價錢可能係好低嘅啫。我自己都有一個類似咁嘅經歷啦，聽清楚啊，我唔係嫖妓嘅經歷啊，我講係咩嘅經歷咧咁樣。我同我太太同我外母咧，因為住大埔啊嘛，咁啊即係成日都嗰陣時咧會上去羅湖嗰度啊，嚟帶佢食下嘢啊，買下嘢啊咁樣。在羅湖城呢，我太太和我的外母呢就在行公司了，我沒什麼興趣，我喜歡看書和喜歡呢、就是、買影碟的。於是我就走了出去外面了，如果大家有個邏輯，一出去的有個叫香格里拉酒店嘛，對面呢有一些店頭仔，我就去看那些店頭仔，怎不知有一個小女孩很年輕的就走過來，一個單身男士就撩我了，甚至開一個很低的價錢嚟到係佢咧，即係叫我可以同佢發生關係。哇，好驚！我講咗一句唔係好正確嘅説話，我咩咧？哎呀，我唔得㗎，我唔得㗎咁樣。哇，好驚啊，唔得啊咁樣。咁我就即刻走啊！哇，嗰個女仲追問，我唔得㗎，唔得㗎咁啊！即刻就走過去香格里拉嗰間酒店嗰邊。你知嗰邊哇，前門拒虎，後門進狼，嗰邊仲多，不過嗰啲成熟啲啊。哇，嚇到我仍然講，哎呀，我唔得㗎，唔得㗎。咁我就即刻走翻去揾我太太，我同佢講，好恐怖。我不可以離開你，一離開你咧就好危險。其實好大嘅感慨，呢啲人難道佢真係自愿做呢事咩？可能佢哋經濟上邊嘅壓力啦，好想揾快錢啦，但真係開嘅價錢唔係多嘅，好得人驚。咁所以今日你唔好諗住對你係一個祝福。如果你咁撒賴嘅放縱，可能係會令到你受好大嘅傷害。有啲人就俾人哋勒索咯。結果咪要付出，咁呢一個人竟然係要點樣啊？俾人哋勒索咗超過200多萬啦，咁啊抵佢死嘅。好啦，唔單單我哋要保持聖潔嘅生命，如果我哋有一個嘅家庭嘅時候，聖經裏邊有一個好重要的原則噶嘛，我哋要孝敬父母係咪？所以我哋要尊重我哋嘅父母，但仲可以好清楚講不可奸淫喎，我哋要對我哋嘅配偶專一喎。好啦，嗱，呢段就等我读《箴言》第五章嘅15到18节嗰度，要使你的家庭蒙福，要为自己的发妻而欣喜。好，下边呢一段咧，就请 Alice 同我读出嚟啦。 跟有夫之妇通奸的，实在愚不可及； 这样的人实在是自寻死路，到头来只换得创伤和耻辱，他的耻辱永远也抹不掉。那妇人的丈夫会因道成恨，以致报仇之时绝不会手下留情，任何赔偿都无济于事，不管你送他多少财物，他都要报仇，绝不肯罢休。 我相信每一个做父母的很期望自己儿女是什么呢？是有一个稳定的职业，正当的职业，能够组织一个幸福的家庭，而见到这个家庭，他们夫妇之间是彼此相爱，我很爱惜自己的儿女，我想我做父母那个心就会很大的安慰，是不是？啊，如果你见到啊，你的仔和你的媳妇之间成很多的拗撬啊，这样那你就会很伤痛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教导儿女呢，你是要重视你的家庭，要有和谐的家庭，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是你亲自建立的。他更加就说到你要很小心，绝对不可以犯奸淫的罪。他说到如果你跟有妇之夫来带去，即有夫之妇啊，来去通奸的话呢，你是自寻死路的。他如果他的丈夫发现了的时候是怎样呢？他是会很生气的，你就算给钱或赔偿他都不会接纳的嘛，是不是？如果肯接纳的这些都是很衰的人，都少有。在香港有一宗很悲哀的事情发生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个男士娶了太太，太太在国内娶了她回来，那么他就是做三行工人，怎知道这个太太呢有婚外情，被另外一个男人引诱，咁咧就後屘呢個嘅做丈夫嘅就懷疑自己嘅太太出場行行，於是跟蹤個太太。後屘真係去到嗰個奸夫屋企裏邊咧，就好嬲，就攞個即係斧頭咧就劈死咗佢哋。咁結果俾人哋拉咗啦。咁啊，法官都要判案嘅，但係好多嘅街坊隔離鄰舍都為呢一個人嚟帶去求情。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，很爱自己的妻子，很爱自己的儿女，不过他太太做得不好而已，这样。个官都说没办法，即是他都同情他，但是法律是要判他坐监。所以即是当他怒火中烧的时候，就正如圣经所说，是绝对的不会来到停止的。纵使未去到这样的地步，但是夫妇之间来带去互相的来带去争拗的时候呢，是令到儿女会受伤害的。稍后会跟大家来带去看圣经嘛，我们看马拉基书嘛，是不是？马拉基书就特别提到呢，我们一定是要忠于自己的配偶，要有好的关系，因为其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儿女的。如果两夫妇之间有好的关系的时候，儿女是活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面，他们的成长都会好。你想想，如果两者之间来带去争拗的时候呢，喂，怎么搞啊？往往就会是什么呢？儿女都不知道怎么算，都不知道站在哪边好，帮阿爸又不是，帮阿妈又不是，哇，那就很惨了。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教导儿女要重视家庭，要重视你和配偶的关系。所以箴言绝对不只是教小孩子的，是教成年人的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好了，还有一件事很重要，就是这个是我爸爸不教我的，是叫我千祈不要。但是圣经里面是怎样呢？我们一起来带去看箴言第三章27-28节，好不好？我们请 Alice 跟我们读出。 你有能力行善事，就当慷慨施舍，不要吝惜推搪，倘若你现在可以帮助邻舍。 咁下边就咁讲咧，打漏咗一句就系，你就仍然系要有施出援手嘅。好啦，我嘅爸爸咧系做会计嘅，咁因为经历过穷困嘅时候啦，所以佢成日教我哋咧，啲钱系袋喺自己嘅袋系最稳阵嘅，帮乜鬼嘢人咧，系帮帮帮咁样，帮到几多啊？咁某个程度，即系我体会佢嗰个嘅感受。但我自己呢，因为信了耶稣之后呢，生命会有改变。圣经里面很清楚讲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是不是？那时候当然我们是要承担自己的人，但我们都有需要去帮助别人，我们要辅助软弱的人。当你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来推搪。正如圣经说到，当你见到一个人赤身露体， 你唔係淨係同佢禱告話啊，願意你嚟，但係佢穿得暖，誒俾件衫佢著。啊，所以到當你見到一個人咧，即係肚餓冇嘢食嘅時候，你唔係同佢講我為你禱告，願意你穿得暖，吃得飽，而你俾嘢佢食嘅。呢個係我哋基督徒信仰應有嘅原則，係咪？我自己咧，其實唉，做父母嘅，你有冇一個好大嘅感受咧？就係最痛苦就係農曆新年啊！因為點解咧？你要封好多利是啊嘛。但係最幸福就係你仔女啊！你仔女咧就可以收好多利是，但係啲錢係你嚟噶嘛。我係大仔，咁咧我有四個細佬妹，咁咧我啊娶咗我太太。但嗰時係唔識計呢條數嘅，我娶個太太咧，佢係大女嚟嘅，有六個細佬妹跟住嚟啊！哇！當我哋全部過結曬婚，個個有仔女嘅時候，農曆新年你知唔知我要捐好好多錢出嚟嘅封利是嘅？但我一年啊都收唔到50封利是嘅。我媽媽咧42歲就離開世界啦，嗰時我仲未結婚。咁咧就我爸爸咧就好鬼死孤寒，封6蚊利是嘅啫。外父外母就20蚊，外父都走埋啦。咁啊，而家得我外母一封利是嘅咋？咁嘅時候咧，即係一年啦，我攞唔到20蚊利是啊！好啦，但係我啲仔女咧，哇，就好多利是。咁咧，我又唔係好似我媽咪咁樣，我受過痛苦，我唔會嚟，但係去即係將呢個痛苦加諸我兒女身上邊嘅。我記得我細個攞啲利是咧，要上繳中央嘅。阿媽話：我同你儲錢，第時俾翻你。但結果冇啊，留俾借荊州，有去冇回頭啊，係咪？咁我就冇收我仔女啲錢嘅。但我要求我仔女做咩嘢咧？嗰陣時就係點樣咧？一年啫喎，一年你攞200蚊出嚟，就可以幫助一個山區嘅細蚊仔讀一年嘅書。咁所以每一年新年，我要求我兒女點咧？佢哋有好多嘅利是錢。第一，我要求你第一要抽1/10出嚟奉獻俾教會，佢自己入錢。寫你的名字，自己奉獻給教會，原來要抽200蚊出來去幫助一個小蚊仔。我跟他說你們多幸福，即是你可能出去看一場戲，吃一餐飯就已經不止200蚊了。但原來在山區呢，我看回他們的資料，他們呢的家人一個月可能只得160多蚊人民幣而已。咁所以後屘咧就話，如果你得嘅一年幫佢哋200蚊啫，咁就可以俾一年機會去讀書。於是，我叫我嘅兒女每人去支持一個。但我想講，我做父母嘅點啊？我自己都支持一個，就唔係淨係叫佢做。嗱，我話咧，爸爸咧冇咁多利是，我都會做嘅。我哋一家四口就支持4個人。咁都感恩嘅。而家中國咧就唔需要呢啲捐助啦。而家我每一個月大概有300蚊咧。是支持的3/17了，支持的非洲一個的小路仔來讀書，已經很多年了，由他3、4年班到現在開始呢讀中學了。但我想說，好像你是抵了，但是如果你能夠去輔助軟弱的人，你的兒女見到你都這麼能夠去慷慨去幫助人，到有一天你有需要你窮困的時候，你估你的兒女幫不幫你啊？他一定的會幫你，這個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們要教導我們的兒女輔助軟弱的人，我們用生命去感染他。但最重要的是什麼呢？是要分享信仰。今天很可惜，有時候當我們來帶去有自己的兒女的時候，我們往往就很少來帶去跟他分享信仰。好了，有時候我們就將責任就交給教會主學栽培他。咁我想問大家，你嘅仔女使唔使唔使翻學？每個禮拜請個人同佢補習2個鐘頭，咁就得啦？唔會喎，你要去翻學噶嘛，係咪先？所以點可能將呢個責任交俾我哋嘅主日學，你帶入去幫佢哋咧？早幾日咧，我去睇孫啦，因為我個仔同埋新抱咧就要出出邊啦。哇！我就即刻咧攞啲兒童聖經故事啊，同我哋嚟有講故仔啊，嚟到係講咧，咁我有10本呢啲故仔書，等佢哋去揀咯。佢哋揀咗好撒瑪利亞嘅故事，我都幾享受同佢哋講故事。好啦，當你兒女大就唔係講故事，你有冇分享你自己信仰嘅經歷？分享神點樣喺你身上邊嘅恩典， 神怎样带领着你，不是硬邦邦只是叫背几句的圣经，分享你自己的经历的时候，是让他从小认识神，以致他不会那么容易偏差。所以在母亲节里面，我特别的有六方面要大家留意。箴言教导我们怎样教导儿女呢？不要羡慕不义之财，不要羡慕恶人哈哈霸霸，然后犯上他们同样犯的错，不可以放纵自己，我们有圣洁的生活，我们要爱情专一，我们要对我们的配偶来带去忠心，我们要扶助软弱的人，我们要分享我们的信仰，很重要的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继续为我们的儿女来带去祷告。好了，可能我们的儿女大个的时候，他受着朋辈的影响，又或者他对信仰开始质疑，我们仍然要背后切切为他祷告。儿女大了，有时他不会一定听你的话语，但是你仍然要守望你的孩子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了，我们作为父母，但有时我都身为儿女，可能你仍有高堂在上，你父母仍然健在的时候，我们怎样来带去回应我们的父母呢？这样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？好，刚才我们读过箴言，但我们今次来有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一节，好吗？好，今次呢不单 Alex 读了，我好想每一个人都读，好吗？每一个人都读，我好想每一个做你父母仲再健在的时候读这段经文，好吗？你父母仲健在的就读这段经文，预备，一二三。没错，他说我做儿女的在主里面来到听从父母，这个是理所当然。当然有条件的，是主里面来到听从父母，我们仍然以神为首。我父母很疼我，特别我妈妈很疼我，但是当我要奉献自己来到去读神学的时候呢，哇，我妈妈呢是反对得很紧要，闹啦，甚至我跟团友谈电话的时候呢，我出边来带他大声地说，喂，你叫永善不要来带他读神学啊，他不掂的，就是那些这样。但是我锡我妈妈，但是在这件事上面呢，我不会听妈妈话咯，而听神的说话。所以说在主里面你要听从父母，如果合理的要求我们要听，纵使佢揞我哋，我哋可能唔系好中意，但系都要了解佢背后嗰个心意乜嘢，系对我哋嘅爱。咁更加重要就系箴言有一句说话系乜嘢咧？佢话你要听从你生你嘅父亲，特别好奇怪嘅。佢话你母亲老了，也不可藐视他。点解阿妈老咗唔可以藐视佢咧？咁样，咁点解咧？原来箴言嗰个年代咧，婦女是沒有社會地位的，他們是不會怎樣出社會裡面來接觸很多的人，所以他們那個圈子很窄，他老了的時候都沒什麼說了，我們廣東話所說講來講去都是三幅被重複重複又再重複的，那你會覺得嘿，無聊到唉，沒用啊，這樣。喂，不要說媽媽老了，現在我們這樣，喂，我不是很懂電腦的，有很多事我都不太懂的，现在都要靠仔女啦。刚才呢不是搞不定我那个 PowerPoint 的，来来啊，帮手啊，这样。我女儿没这么对我，但是我意思就是说，有时候我都会去轻视父母。你不要忘记，因为不同的年代，特别现在我们的父母，特别我们的母亲，可能他们那个年代里面是没有机会读很多的书的。咁嘅時候，所以我哋唔可以因為佢嘅知識水平冇及我哋，我哋就去輕視佢。我哋要尊重佢嘅生命，呢個係好重要嘅。好啦，當然頭先我哋睇過，我哋嘅父母有陣時會令到我哋失望，但係唔好忘記，我哋嘅神絕對唔會令我哋失望。今日阿力斯同我哋讀經嘅時候，讀過以賽亞書49:15，係咪？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恤他所生的孩子呢？他做妈妈的怎会忘记自己的小孩子呢？但不是，在现实里面有些人真的的，他们带他扔下孩子自己去玩，不理自己的儿女，他即或有忘记，但神绝对不会忘记我们。我们的神是爱我们，好像母亲爱着儿女那样去爱护我们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在母亲节里面 我哋知道圣经里面点样教导我哋去面对我哋嘅父母。我想同大家讲，我哋要珍惜咯，绝对嘅唔可以嚟带去啊！拥有嘅时候我哋唔去珍惜，失去嘅时候咁我就可惜。我是很喜欢见到婆婆的，所以我见到黄太太 Linda 呢，我是嗒糖的，因为呢她年纪大，那为什么呢？样因为我妈妈呢在四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世界。我妈妈是1978年6月6号离开世界，本来很健康，但是后来说肚痛，后来送入医院不够三个月，我妈妈就离开世界，因为原来是肠癌。那时候我还在读书，还未出来教会侍奉，更加未结婚。所以我妈妈现在再生成妈妈是一个的婆婆来的。我就很深体会到树欲静时风不息，子欲养而亲不在这种痛苦。所以鼓励大家是要去珍惜你的父母，珍惜你的家人。父母是很担心，请大家都为一件事祷告。我啱搞出现咗两件事，系琴日发生嘅。我有个家庭啱啱移民咗去澳洲，佢有三个仔女，个仔八九岁啊，个脑原来竟然有一啲血块肿瘤塞住，而家入咗 ICU， 要嚟到系去做手术。做父母嘅何等担心！我九龙湾堂亦都有一个嘅会友，佢话好可爱嘅一个家庭，佢女女只系咧两岁多，点谂到只脚里边咧有个六个 cm 嘅肿瘤喺度，咁啊已经做完手术啦。咁第一个康复期间，我好心体会到做父母系点样嚟带入去担心自己嘅儿女。正常嘅父母好爱惜自己嘅儿女，所以做儿女嘅你系要去尊重爱惜自己嘅父母。有时可能我哋年轻嘅时候觉得父母揞我哋闹我哋，我哋好唔中意。我细个成日俾阿妈打嘅，系净系打我嘅咋。我细佬冇咁多俾佢打嘅，佢越锡我就越打得我多，真系攞命。嗰时细个唔中意，但系大个知。原来打在儿身，痛在母心，养子方知父母恩。其实帮助我们识得怎样去爱惜我们的父母，不是只是在母亲节，而是每一天里面都要尊敬尊重。好愿这段的经文成为大家的帮助，好愿意我们识得怎样去表达我们的爱，更加感受到父神对我们的爱。我们做父母的，愿意我们做一个称职的父母，爱惜自己的儿女，特别是要不断为你祷告守望他们。记住，你做父母这个职分是到到你离开世界才停止的。求神帮助我们。好，将时间交给我们的负责人。